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荣大人于功夫上向来平平，何况赫连的武艺一向是一等一的好，这拳被赫连轻巧躲过，不过他躲过了也不恼，只是仍然抱着那堆小玩意儿，任由荣大人对他拳打脚踢，偶尔打中了就闪躲一下。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和我们和平共处，拳魂蒙苍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布局，什么狼王的故事，你就是想弑君弑父，你这个疯子，你根本就想要权力。 荣浩一面骂他，一面拳打脚踢，可惜他多年不练武，打起来实在不算痛，反而把自己弄得颇为狼狈。本来完整穿着的锦缎吉服衣襟也有些松动，戴的是京中子弟时兴的禅意远山冠，原本是轻薄无比，逛逛灯市自然是风流优雅。这样大动作，鬓发顿时有些凌乱，发带从鬓边滑落下来，更显得狼狈又伤心。赫连只是安静站着，任由他发飙。荣浩见他这样子顿时更气，抓过他怀里抱着的小玩意儿，什么琉璃钟、小莲花灯还有锦囊扇叶，挥挥洒洒朝他砸过去。砸了还不解气，还要提起锦袍下摆狠狠跺上几脚才解恨。不怪他这样生气，赫连实在是做得够绝。荣浩满心以为能把蒙苍劝回西戎是他示好的表现，但万万没想到他示好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太子殿下。所以太子今天见到他才一点不惊讶，而他来请自己关灯也不是出来游玩，只是收到太子出宫的消息，故意来堵太子而已。从一开始他想的只有他的那个故事，草原上的黑狼王与大周的白狼王终于碰了一面，不是未来的狼王碰了一面。年迈的狼王昏聩到阻碍狼群的生存，怎么办呢？狼群内部是不能自相残杀的，自然是黑狼去杀了白狼王，白狼也投桃报李，帮助年轻的黑狼得到王位，这是三岁孩子都听得懂的故事。太子出宫看似隐秘无比，实则人尽皆知，今天在茶楼上那场谈话不到一刻钟就会传到庆德帝耳中。敬畏消息何等灵通，恐怕云兰此刻在宫中也心惊肉跳，而自己竟然还跟个傻子一样在那儿跟他猜什么灯谜。从来疑心生暗鬼，最微妙的平衡中忽然被他扔下巨石，自然引起惊涛骇浪，越想撇清越显得心虚，而什么都不做也是错，更显得死猪不怕开水烫。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无法消除庆德帝的疑心，局域一步步升级。反正不做，庆德帝也当你做了，最后为了自保，只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干了，免得背负虚名。东宫对付玄统府的招数竟然被这西戎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才是真正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东宫在为玄统府和蒙苍两方面都成功时而高兴时，其实已经走入赫连的计划中。所谓茶楼交谈不过一个小计谋而已，真正致命的是蒙苍竟然就这样乖乖返回了西戎，和亲从此无望，如同和东宫达成了什么秘密的交易一般。这就跟黄信起骸骨，玄统府的近派大大得意一样，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几乎可以说是明谋，因为躲无可躲，几乎无法可解。当然情势并无十分危急，太子殿下如此从容，除了赫连用的是明谋闪躲毫无意义之外，也是因为这不过是个开头，并非致命杀招。最受打击的反而是荣浩，这不是第一次赫连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这西戎人几乎是他的克星，正应了当年他和荣浩第一次交手时用伍子胥的唱词笑他作茧自缚自作聪明。就像现在荣浩把夜市上迎来的玩意儿全当着他的面摔个干净，连碎片都踩烂，他也只是安静站在那儿看着，最后还要笑着喝一声踩，他笑着称赞 荣大人好撒泼。 荣浩顿时气得眼睛都红了，上去就要给他两耳光。赫连这下却没有乖乖挨打，而是抓住他手腕，反手按他在墙上。京都方式院墙都用青砖，这西戎蛮子动作更是粗暴，这一下按得荣浩动弹不得。 没有礼义廉耻的禽兽！ 荣大人撞得不轻，还要骂他。赫连的金发在暗中似乎发着光，眼神却更深沉，看不出喜怒。他凑进来，高大身形带着阴影，声音却危险无比。 哦，我是禽兽吗？那荣大人又是什么呢？大周东宫也不过如此，连半毒的身体都要善加利用，跟卖屁股的男官有什么两样？ 他大概是在军中待过，说话无比粗野。荣浩顿时大怒，气得额侧青筋都爆起来。其实与其说是赫连的话侮辱了他，不如说是点中了他心中最阴暗的想法。无论荣大人如何否认，他确实想要把这西戎人招安来为东宫所用，至少想让他对东宫手软，为此不惜频频利用他对自己的情谊。赫连也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才会对他如此嘲讽。 你放屁！ 是吗？ 赫连只是冷笑，他的金发蓝眼在月光下有种诡异的艳丽，又如此锋利。他低头凑近荣浩脖颈，笑道： 可惜啊，荣大人功夫实在不行，美人计成功不了。 鱼虎谋皮，大概就是这样。老虎吃饱时当然好过，偶尔失误沦为盘中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荣浩不是第一次落入这境地，只是有些事给了他错觉而已。比如那天在猎场树下的短暂安睡，和那晚在破败的小酒馆里他认真问自己念的什么诗的神情。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对于自己而言也不过是一点小小插曲而已。只有传奇故事才喜欢描写拱手河山讨一笑的故事。其实权谋场中哪有什么感情，这一点点情愫更是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谁不是怀揣着巨大的野心和满腹的算计在厮杀，自己又何必扮作情圣呢？他像是彻底放弃抵抗了，脸上几乎有种认命的颓唐神色。平西王的小世子跋扈起来，满是养尊处优的傲气，原来狼狈时也这样好看。月光从腊梅树上落下来，斑驳树影落在他脸上，他原本风流的桃花眼里神色这样冷，像一只垂死的鹤，虚弱到极致，反而有种格外凄艳的美感。锦衣华服将他困在墙上，像被捕获的蝴蝶。赫连像是被这一幕打动了，又像只是在欣赏自己的战利品。他的性格从来复杂，爱戏谑却又残忍，偶尔宽容的近乎温柔，有时候又有种野心勃勃的疯狂。他没有再欺负荣浩，而是开始低下头来吻他。荣大人的皮肤像江南的丝缎，看似行事风流无比，实则外强中干，被吻到窒息时挣扎得十分可爱。腊梅花暗香浮动，巷子里冷到滴水成冰，荣大人到了这样狼狈境地仍然无比娇气怕冷，露出一丝丝皮肤就瑟缩起来。赫连从喉咙里轻笑出声，但却没有再笑他，而是直接把他抱了起来，裹在自己的紫貂披风里。但还是太冷了，也太疯狂了。荣浩难以启齿的是，自己曾经竟然也设想过会不会发展到这一步，更难以启齿的是竟然在这样的陋巷里，青砖院墙这样粗糙，他号称风月场上老手，其实也不过是诗词风雅而已。这西戎蛮子几乎是把他当作一件小玩意儿在摆弄。荣浩觉得羞耻，闭上眼睛不看他，他却一直亲自己，还故意带着笑意叫自己荣大人。荣大人忍无可忍，抬起眼睛来瞥了他一眼。 闭嘴！ 好凶啊！ 他笑着感慨。荣大人享受时的神色是十分好看的，因为带着点傲慢和慵懒，几乎有点颐指气使的， 明明声音都软下来了，还要骂人。 贤兄找你的难关去。 都说赫连记仇，其实荣大人记仇的能力也不遑多让。赫连只是笑，低下头来亲他，用厚厚的披风将他裹紧，困在怀中。明明是狼子野心的西戎蛮子，亲人时竟然也这样温柔，一面咬他耳垂，一面告诉他， 没有什么难关，只有荣大人。 关我什么事？最好你去找，找到下面烂掉。 荣浩还想再骂，但很快话也说不完整了。他身上向来有种被伺候惯的人常有的神色，这时候倒也不觉得什么，安心享受就是。也可能是脸皮薄，所以要更显得不在乎，证明自己不是色令智昏。明明权谋上输了个十成十，应该拔刀相向的，却和人在个小巷子里干起这种事来，实在是有点不太像话。荣浩见赫连正看他，又忍不住骂道， 你看什么看，眼睛不想要了。 当然是因为荣大人好看。 即使荣大人向来横行霸道，也不由得有点脸红，所以更要凶他。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狐狸社本就不和你一条心，蒙苍又走了，你再和东宫作对，我让你回西戎都难。 我哪儿敢。 赫连笑着道，但神色显然说的不是这么回事。荣大人也觉得自己这时候又提起权谋来是自己不对，实在杀风景。但他是从不道歉的人，哼了两声，看赫连的脸在月光中实在漂亮，不由得心头也一动，叫他 乖。 赫连真就低下头来，荣浩学他以前野蛮样子，掐住他下颌，逼着他低下头来跟自己接吻。说来也真是，这么多次里，荣大人只有被摸被亲的份儿，这还是第一次主动亲着西戎蛮子，连他自己也有点惊讶。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